今天白天天气晴热，湿度大，体感闷热，紫外线强，午后不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33到30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为您请上的呢是一代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在节目中啊，我们要一起分享的呢是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合说的一段传统相声《歪讲三字经》。 咱来说一个，你说两个人说笑话，他为什么叫相声？ 这两个字怎么讲呢？ 谁给起的这名？说笑话吗？俩人说也不也是笑话吗？ 是啊， 一个人说也不是笑话， 也是说笑话。 他怎么叫相声？这俩字啊，包括的很广啊。 哦。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就这么两个字， 难了。想一想，我们做的不够 哦， 这两样，拿我个人来说，没做到。 哦，这两个字都做不到，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满不正。 哦， 声音很难听， 嗓子不好。 相貌，那就甭说了，已经长得这样了，你说怎么办？长这模样，总觉着都对不住你们几位的。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啊， 我小时候好看极了，我 哦， 啊，这就不能提那了，说那没用，说这没用。我小时候，谁看谁的。我小时候谁长得好看，谁瞧谁都夸，到哪儿都夸奖。我小孩多好呀、我小孩多好，谁就处处都夸好。大了大了怎么变这样？ 您这种话，像各位要是没见过你的，可以信。您是不知道你小时候长得什么样，你要跟我说我不信。你小时候也这德行。您打小时候就这猴牌的，就这样，到现在还这模样。 小时候比这强得多啊， 那大了怎么变这样了？ 大了，你这不该着当着吗？这不是 啊？ 我呀，我打小时候就聪明。 你 瞧，脑筋就好。 哦， 我上学那会儿，我念书的时候，老师就最喜欢我，夸我，赖我，没打过， 好学生， 没挨过打，没挨过说，没招老师生过气。 好啊， 你看看这意思像个聪明人，像不像？ 够机灵。 你要这么待长了，你就知道我怎么样了。你就知道我这学问多大了。我们这一块毕业的这几个人啊，一个赛一个的。 是啊， 一个赛一个的聪明，脑筋好，脑筋快。 哦，你们同学 为什么？ 谁呀、我不知道。 王

你看我问了也没关系，都什么呀？好些个呢，这个没谱，连书名都说不上来。什么钢印就是那个什么呀？三钢剑， 什么呀？ 三钢剑， 三钢剑什么呀？ 你这不懂这书吗？ 是我不懂，是你说的不对。您说是三字经，那是一本小钢剑，你搁在一块儿，你告诉我三钢剑，这我哪懂？ 是啊，三字经啊，三经就包括这三钢剑啊。 那怎么叫三钢剑啊？ 好写本的吗？ 三字经摆的像千本，这不叫三本书吗？ 我懂了。 念完这个念弟子规， 弟子规， 明贤集， 明贤集，明贤集，明贤集，你知道？明贤集呢？知道？明贤集就是那个什么呀？左连城告状。 他还是刘文斌那套，还是左连城什么什么玩意儿？你没念过？你没念过吗？你说 念过？就这三天，我你说我才念了不到一年，你说说 多少？ 不到一年， 一本《三字经》才念了一年，还不到一年，也差不离， 是快了是慢了？ 说你面茶吧，你还不爱听？我小时候念这书啊，一本《三字经》，我念了九天，我就念会了。 有什么？你说这书有？你不就是念吗？ 我说是念 吗？你说是念啊？半趟数，数那词儿。 对呀、 啊。人出性本善，性相近，相远。狗不叫，性乃天教而道贵端。其父母则连父子不学，断不住。断山有一方，教五子云日长。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个 啊， 《元堂歌》六天。 他对，他是《元堂歌》老想不起来的。那你们说你们不到一年不也是这本书吗？ 我们讲，我们说讲，连念带讲，三天有讲，你听说的吗？ 那我可知道。 你知道吗？ 他要怎么叫小钢剑呢？ 哎，我们是专门讲这个的。 你看这本书，它是小孩开门头一本， 哎， 可这书里是最深深的讲。 哦，对了，深了。 我有不明白地方， 我来， 您给我讲。 我你就遇高人了。 嗯， 你问吧。 有这么一句，称五代皆有由，怎么讲？ 什么五代？ 称五代， 说真了， 称。 你这玩意儿，你根本削的不地道吗？ 怎么？ 称五代啊？ 啊， 称 什么？ 那个字念称，称五代就有用。 你这叫胡说八道。 嗯， 咱写出这字来，各位看是念称是念称，何故？ 我不管这字儿，我没说那字儿，我就说这音，我就说这音。应当念称，称五代就有用，这就有讲 啊。你说称怎么讲？ 怎么讲啊？ 嗯， 想当初啊，圣人， 嗯， 听圣人不知道？ 是的，是的。 圣人呢，说这抽烟的人， 哦， 抽烟袋， 嗯， 是吧？旱烟， 嗯， 烟袋，说这个抽烟袋，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又抽，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连着抽，抽了五袋，行了，这烟的杆里啊，就有了烟的油子了，所以叫抽五袋皆有油。是连锅带嘴儿，满有油脂。 那么你要抽六袋呢？ 六袋不行 啊， 六袋不行。 怎么 多了？抽多了，火大了，杆裂了，接裂杆坏了，接裂杆不行。 那抽四袋？ 抽四袋不行 啊， 抽四袋那不过瘾，你还得抽一支烟卷。就这规矩 哦， 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抽四袋加烟卷。 这是讲述这数来宝啊，这是不对，是梁唐晋汉周称五袋皆有根由，这么讲 会讲。 哎，我会讲。 会还问？ 嗯， 会还问？ 你不说你能讲吗？ 嗯，能讲。 你讲的不对。 是啊，我这讲法跟你不一样。 哦， 我这个讲法跟你不同。 为嘛呢？ 我们要讲这个三字经， 嗯， 把这本三字经说成一段笑话。 笑话 这里很多的人名， 哦， 接亲会友啊，喝酒吃饭的，跟谁打架啊，谁给了的事啊，乱七八糟一大段故事。 嗯， 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好， 嗯， 你说怎么琢磨的？怎么研究的？ 嗯， 句句不离这本书。 哦， 没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有意思，也让你爱听，也能听得明白，整是个小笑话， 是吗？ 我讲， 那您讲。 嗯， 可是哪句你讲出来三字经上没有？我可问。 哎，我句句话不离这本三字经。 哎，因为我念过这本书啊。 来吧， 你瞒不了我。 行啊， 我可刨根。 嗨， 你看， 我这最欢迎啊，欢迎刨根的，我不怕你问，随便问，听这句不行，哎，不对，三字经有吗？问，哎，这句三字经有吗？随便问，嗯，我就怕你不理我，你不管我，让我亲命了，哦，那就坏了。刨根问底我才欢迎，嗯，随便问，你被我问住，说找不上来了，三字经我说不出来这哪句来，我一没词，嗯，你被我问住，啊，给你一毛钱。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挺大人，我拿你一毛钱有什么用？ 我就有一毛钱，我多了还没带过。我们家不让多带钱，一天就一毛。 好，好，这小孩有出息。那您讲吧， 在这个渭南朝时候啊，渭南朝那个有这么个地方。 哦，渭南朝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渭南朝渡金流有吗？ 有。 怎么样？有这么山， 山 这个地方很大。 这山叫什么呀？ 有连山。 有连山，嗯，三字经也有这句， 去过没去过？ 没有。 你去过？ 我哪去过？ 你想想吧，你去过？ 我想了，我多少到过呀。 哦，你父亲去过？ 我父亲，对，我父亲多少去过？ 我这个年头可远了，嗯，在1900年， 哦，那是62年，我哪有我呀？ 就是清朝的光绪26年， 对对。 那个时候啊，外国人到北京啊，嗯，见人就打呀，啊，皇上就跑了， 是 皇上啊、太后啊、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都跟着跑了，嗯，你爸没跑了，哦，这一切就跑到有连山，嗯，这外国人拿枪就追呀，就追到有连山，嗯，你爸一瞧这怎么好啊，哎呀，逮着活不了啊，嗯，可巧有连山有个山窟窿，你爸爸就藏在那儿。外国人也没找着的，嗯，所以书上写的有连山有龟藏， 这个说这个你再干 干，有龟藏是我爸爸在那藏的， 这像话吗？这 啊，这有连山那个地方啊，啊，有你父亲龟旗藏在那， 可你甭废话，甭龟旗不像话。 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有个村子叫此四方，哦，此四方啊有个员外，嗯，大财主啊，姓任， 叫什么 任之初啊，这个人呢， 什么名呢？ 胡说八道啊，任之初， 任之初是个员外， 人名 小孩一落生叫任之初，任之初性本善嘛，任之初是人。 哦，好好好，来来来， 好，好， 完了，不讲了， 什么 没有了？不说了， 来，为什么 不讲了？这老子给你讲点这，让你长学问。你看你这事情上，你说你个神经啊，人出人名啊， 不讲话的，不讲话的，小孩一个。 你说这样，咱俩讲法一样不一样？嗯，我这讲法跟你讲法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不听的，不一样，不听的。 好好好， 就按你这么讲。是个人，我叫本长，嗯，人名， 哦，人 写的那一人啊，是人吗？嗯，你说不是人，姓人，叫支出， 人支出， 人说他媳妇呢，你知道吗？你懂？ 他媳妇谁？ 他媳妇嘛，迎亲氏， 哎，不对，旧社会的妇女是张氏、王氏， 怎么还有迎亲氏？这几个字，他姓迎亲啊，他姓司马不成啊？有没有啊？ 哦， 姓夏侯 姓庞，那有 了。王氏姓迎勤， 迎勤。 任之初有俩儿子， 叫什么？ 长子叫任所通，次子叫任所实。哦，任之初啊，逞强好交朋友。嗯，有一蒙打兄弟。 哦，哥几个？ 蒙兄弟啊，哥仨。 哦，大蒙兄是 大哥叫席向远。 席向远， 人名 啊，这是个人名， 姓席，叫向远。嗯嗯，席向远做官， 做什么官？ 驻六官。 哦，驻六官 有这句吗？ 哎，有， 驻六官从 字体， 哎，对了，嗯，他就是做官驻六官。哦，席向远，嗯，向远的媳妇知不知道？ 谁呀？ 席孟母， 啊， 席孟母。 行了，别讲了，别讲了，别讲了。 他们两口子， 别讲了，别这顶着吧，顶着吧，别往下讲了，不听了。 不不，说完就得。 你别说了，不像人话，你还讲呢？ 胡说八道， 想瞒说瞒，这怎么听啊？ 席向远， 各位听啊，姓席呀，叫向远， 人名， 他 他媳妇呢叫席孟母 啊，两口子怎么 了？席孟母是谁呢？这是孟子的母亲 啊。对啊， 啊对啊， 对， 孟母三则邻，教子有方。 对了，对他， 孟子姓什么？姓孟。可是孟子的爸爸姓席，叫席向远。你听他像人话不像？你还给我往下讲呢？ 他是啊，他什么呀？ 哎。他爸爸姓席，他姓孟，这还说什么啊？ 他是什么孟母啊？孟母的儿子 啊？他得随他父亲姓啊，他能随他母亲姓吗？ 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啊。小孩姓姥姥的姓吗？随他舅舅姓为长命吗？有这没有啊？蒋兴哥干嘛叫罗德呀？真不看山。蒋兴哥他出外贸易去，更名改姓，他叫罗德。他就是他姥姥的姓罗，他叫罗德了。他就是蒋兴哥。蒋兴哥是谁？就罗德，罗德就是蒋兴哥，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你把我们学校校歌，你看有的人， 你们学校的唱这校歌，这什么学校？哈哈哈！那行， 你再他就是送我姥姥 去。这是磕头的大蒙兄大哥。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第一时段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这段歪讲三字经咱们先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的精彩表演。 谁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分享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还是接着请上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吧，来为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传统相声《歪讲三字经》。 二门兄谁？门兄二哥姓窦，叫什么？窦燕山。窦燕山家住地有多少地？多少山有一方。地是令请令母，没有令方。 人家书上写的吗？ 多少山有一方 啊？你书上写不行，我们不懂。咱们谁懂叫一方啊？是一方多少啊？ 哎，天津 啊？ 哎 哎，什么呀？ 有啊？ 哪有啊？ 吉林省开垦120亩算半方地，240亩算一方地 啊。吉林省 这我懂， 就那啥。 最早吉林地是令方， 我就说那 啥啊。可窦燕山是涿州人呢， 这不是胡说， 涿州有他的坟墓啊。他涿州人，他上吉林那种地去，这算话吗？ 他可不去啊？ 为什么呢？ 他们闹大水逃那去了。 他老有个说辞， 还不 叫一方地。窦燕山有六个儿子， 不对， 燕山五贵， 我是早先，先前无子者，后来长又续，年长又续一个，六个。早先五个。 哦，这五个叫什么？ 我小孩都叫羊 啊， 大羊、二羊、三羊、四羊、五羊， 怎么都叫羊？ 叫无子，名巨羊。 这是个小名， 怎么都叫羊？ 大名字， 小名都叫羊。大的文言子，二的乃公子，三的方图子，四的下犬子，五的叫生儿子。 最小的那叫 小的叫龙， 几岁？ 龙四岁。 四岁。 我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仁义。那从那吃什么？坐尊卑长上，一位一位的全让一让，他才吃。那天在哪吃梨？哪里小个梨？龙啊！你怎么拿大梨呀？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你好孩子，真有出息，拿着小个梨，暂时还不吃。是长辈全让他。尊卑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着那边。吃了。 这孩子是耗子，是吧？怎么吃东西？哪个小孩这么吃东西？ 我也没说他耗子。 你这是什么身子吗？你这 就都让完了，自己拿那边。吃了， 把梨搁饭碗里，就这么吃 了。我怎么着？您这是太孝顺了，您啊！您那怎么比划？ 这拿过这么 着？就是，如此就能让梨， 让大伙吃梨。那要吃冰棍呢？ 那就如此就让冰棍，没让冰棍， 让冰棍， 就能让梨。 请个江苏先生， 江苏先生是谁啊？ 若良浩。 若良浩是江苏的。 说给若良浩打电话，他家有电话吗？ 若良浩八十二吗？ 八十二， 哎，岳良浩八十二岁中的状元。 不，八十二号电话。 好热闹，你讲讲讲。 好，先生来了，请先生吃饭，吃饭。别在家里吃，家里吃透着不公平。老师， 哪儿吃去？ 饭馆吃去。 哪家？ 三义祥。 三义祥 饭馆？ 怎么叫三义祥？ 仨掌柜都义字。 哦， 曰文义，不知义，有周义。三义祥。 哦，灶上几位？ 厨房大师傅三位。 哪三位？ 师师技师傅两手。 干嘛用这么三位？ 就是师技王。 哦， 仨厨子， 手艺好不好？ 有本事。 嗯， 有能耐跟人家脾气大。 什么脾气？ 心怕冷。不干活，向天行热，不做菜。 这书上有吗？ 要等师技王春秋做，春天秋天做菜。 就是冬夏歇工。 对的。 好堂的， 好堂的小伙子不错。名字叫香九龄。 他有什么能耐？ 能温席。 怎么叫能温席？ 大不桌酒席菜都凉了，他搁一块满麦热一热，大伙都吃。 哦，净吃出黄花菜。 哎，好玩意儿。都来了，喝吧喝吧喝吧，天棚底下。 哦，天棚 有鱼塘。 哎，有鱼。 姐喝什么酒？ 嗯， 我喝的最长酒。 最长酒， 喝醉能醉八百盏， 好大力量！ 要菜吧， 嗯， 来个交流礼记。 哎，三军有吗？ 哎， 交流礼记有吗？ 哎，祝礼记。 哦，祝礼记有。 哎，来汤汤， 汤鱼汤。 三军有 什么？ 汤有鱼。 哦，汤有鱼是汤鱼汤。 哎哎，好。来那什么，糖葫芦。 嗯。 好了，那没有糖葫芦，有糖葫芦。 哦， 糖葫芦甜甜。我全有糖的， 快点， 糖葫芦香。那个鸡丝拉皮跟来。 嗯。 我鸡丝不能吃了，昨天的陈货。哦，鸡丝陈不要。 哎，鸡丝成就剩鸡丝 那不好， 好玩意儿。 哦，小孩不喝酒，吃饺子， 吃饺子， 有饺子，树上有吗？ 玉包点，怎么叫玉包点？ 姓玉的大师傅包的点是。 哦，姓王的那个大师傅包的 不行，王包点不成。 哦， 玉包点别上给我吃就不饿。 嘿， 大伙这么一吃一喝，把师傅吃忘了， 吃了一天， 打约春夏吃到约秋冬。 哎呀，吃了一年， 溜溜坑里人 啊， 跑堂一算账，一巴掌算盘，烟十四二过过了千千万。 哼。 一千万两银子， 哎呀， 窦远山一听，当时就火了。 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你出什么出那么些钱？ 嗯 啊，这么一瞪眼，一着急，伙计说：“您甭着急， 嗯， 甭着急，您想想，您吃多少东西？ 啊， 溜溜吃了一年了，后边还有煮饺子，您看看，咱们都怎么了？我们都疯了，我们都糊涂了，吃饭吃年不睡觉 啊！ 啪，过去给人大嘴巴， 哟， 财大气粗， 嗯， 打人。伙计不服他，跟他一动手，把窦远山打了。 哼， 窦远山多厉害 啊！” 保家在爸爸找来了， 他爸爸谁啊？ 窦军， 窦军 呀！窦军，你岳父霸强，这五霸人俩， 五霸都谁呀？ 五带霸字的， 哦，头一霸， 头一霸黄天霸， 二一霸， 二一霸李元霸， 三霸， 三一霸紫金章捉拿巨五霸， 四霸， 四一霸后汉三国归顺西蜀的夏侯霸， 五霸 那俩来的霸王棒德金， 霸王也来了， 这多厉害 啊！ 大伙来到一见面。 哎， 没打起来， 怎么呢？ 有人把这事情给了了。 哦， 谁给了的？ 你们一家子。 我们一家子都谁呀？ 你爸爸， 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跟你媳妇。 叔叔没这六口。 有你们呀？ 哪句呀？ 马牛羊猪犬兽。 欣赏了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表演的这段歪讲三字经，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和黄祖民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传统相声《大保镖》。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啊， 都得有个好体格。 哎，身体得好。 看我身体怎么样？ 你这身体啊， 啊，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啊， 哼，差点 知道我干嘛的？ 这我可不敢说。 练家子。 什么您呢？ 练武的。 就您练武的？ 哎，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我练过 啊， 兵刃和拳脚。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什么叫刀枪剑戟？ 嗯，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精通。 稀松。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稀松平常啊。 啊， 那是他们。 那你呢？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啊，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练喽， 卖喽。 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哦，这么个意思。 这是兵刃。 那么拳脚呢？ 那会的也不少啊。 您都练过什么拳？ 什么叫大红拳 啊？ 小红拳、